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欢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东五环小交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七棵树桥到平房桥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哦，小年喽 ！Hello， 小年快乐啊 ！Hello。小年快乐，我是艾科。 哎，我是老白。来来来，伸手来，这个发个红包什么的啊。 就是今天过小年，也就意味着说我们的年正式开始了。 对， 今天开始 腊月23嘛，这个过小年有一句童谣，其实大家都会唱，23糖瓜粘啊。哎，说的其实不是说你23要吃这个糖果，而是那个糖瓜啊，吃过吗？ 就是甜甜的那个，有点粘牙是吧？ 对，糖瓜啊，这要粘住某人嘴，谁呢？粘谁的嘴呢？ 灶王爷。 对，灶王爷啊，这传统民俗认为说，在今天小年这一天呢，灶王爷要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家人一年的表现啊，所以第二年的这个凶吉祸福就靠灶王爷这张嘴了。当然这是这个传说啊。 所以呢，我们要什么祭扫啊、扫除啊，给灶王爷还要供奉这些灶堂，希望他能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对，其实从唐代开始就有这种习俗的记录了啊。至于说为什么很多北方人是小年是腊月23，可是很多南方的朋友呢就是腊月24，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大家先猜一猜好不好？ 对，我们先猜一下，一首歌之后我们再来揭晓答案。 对，好了，还是要先从我们的第一首歌开始，祝很多还在辛苦在自己工作岗位的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 辛苦了 ，Goodbye work， 下班快乐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像别让大家猜了，其实就是早在宋朝的时候呢，就腊月24过小年的这个记载了哈。所以呢，其实腊月24的小年的习俗历史会更悠久。 然而呢，到了清朝，为了节省开支，所以皇帝呢会在每年的腊月23祭神的时候，顺便把灶王爷也拜了。 好，所以就是官三民四啊，就是不同的过小年的区别啊。你想，当年啊，这个在清朝的时候呢，皇帝就住在北京啊，所以很多北方人受皇家的影响，多在腊月23过小年。Yeah, look at me, 从上到下哪怕小的事情一样没得夸张，担心有钱这次踩在脚下，嫉妒的也只能在网上叫骂，心仪的女王出现，快点都给我让开，我从来不带眼看他们设下的障碍，一直换来换去怎么办，一选择头疼，这里好星星这才心有门，女王的心意耀眼的星星，时尚的精英搭配什么看我的心情，你可以亲吻我的戒指，但不能碰我皇冠，我一天当中只有梳妆打扮时才能乱我是人穿衣服他们衣服穿人，老子人就是明白他们人是太神，我的身份有点贵还不听绳子，走到街上就抢1000台进口奔驰，我来自成都是成都的恩赐，你听到的不光一个 过生日，牛儿喜欢我的偶像，喜欢我的根子，还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是粉丝，欣赏不来就把鞋把你扔就该生日。出发的那个女生不爱美，是像我白雪 bug， 你爱的那个 bad boy 都想与我有瓜葛，多少 hate 他们把我视为眼中钉，张起路从你心里爬到脸中心，做自己就是你，做个最时尚的新人，打扮漂亮再出门，要坚持这种精神，当我出现每一眼都惊艳，讨厌浮现给我捡起一片剑，不近不远求个谦虚心愿，要更酷炫每一天都更鲜艳，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装牌，大家小年快乐，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海哥。 好，在我们的今天的下班路上呢，还是要送福利给大家啊。 我们的福利照样加码，今天呢，我们的奖品依然是由六福珠宝提供的大红包，这个红包呢是由六福珠宝提供的足金金粒精雕细琢的一克金条，所以说在春节啊这一天送礼，尤其是给孩子当压岁红包时，再好不过啦。 对， 在今天节目当中依然派发五份。 好的，大家要抓紧这个好机会哈。然后我们其实获取的方法也非常非常的简单， 嗯，什么方式呢？ 所以很多人给我们发红包嘛，不用了，大家只要发糖官好吧，糖官两个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到白杰 FM 就可以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人不是说了吗？谈钱都伤感情啊，而钱也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吧？心里面富足，抵得上做一个百万富翁哦。 没有天马行空的花香，怎么显出我的不一样？一百万个人在路上，一百万个远方，独自冒险游过了海洋，我才知道幸福在身旁，一百万次的回头望，一百万次闪光， 很小的房子装不下我的梦，一串串露水变成水彩虹，世事变迁对我有用，有时也没，我就躲在自己壳里做梦， 沿途中一只蒲公英轻轻落在我怀中，普通的一次相逢变得不普通，世界太小太大，对我都像迷宫，每一次面对每一次不同，天马行空的幻想，怎么显出我的不一样？一百万个人在路上，一百万个远方，独自冒险游过了海洋，我才知道幸福在身旁，一百万次的回头望，一百万次闪光， 太小的房子装不下我的梦，一串串露水变成水彩虹，只是变迁对我有用，有时也没用，我就躲在自己壳里做梦，沿途中一只蒲公英轻轻落在我怀中，普通的一次相逢变得不普通，世界太小太大，对我都像迷宫，每一次面对每一次不同，天马行空的幻想，怎么显出我的不一样？ 一百万个人在路上，一百万个远方，对此冒险游过了海洋，我才知道幸福在身旁。一百万次的回头望，一百万次闪光，怎么显出我的不一样。一百万个人在路上，一百万个远方，独自冒险游过了海洋，我才知道幸福在身旁。一百万次的回头望，一百万次闪光，没有天马行空的幻想，怎么显出我的不一样。一百万个人在路上，一百万个远方，独自冒险游过了海洋，我才知道幸福在身旁。一百万次的回头望，一百万次闪光。 百万富翁这首歌来自满江， 王牌推荐， 还是要祝各位吉星高照，财源滚滚。 小年快乐。 对，这一天呢其实很重要啊，我们想说今年23啊，唐官瞻、然后呢说这个要这个灶王爷呢多帮我们说点好话、所以今天你得过好啊， 对， 开心啊，不要生气，不要吵架。 是，而且在明天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南方人才正式开始过小年， 对， 就明天要开始大扫除了。 对，我觉得北方人今天又得吃饺子了。怎么什么时候都要吃饺子啊？ 习俗吧，可能。 好吧，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推荐什么哈。我们不推荐饺子，我们推荐演出啊。金世佳主演的田沁鑫的导演的话剧《狂飙》今天开始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了。 这部话剧呢，讲述的就是著名剧作家还有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的人生故事。主演这个金世佳其实曾经演过陈建斌的一个作品叫做《一个勺子》， 对， 还有蔡康永的《痴痴的爱》，还有《爱情公寓》等等。 居然还演过《爱情公寓》， 就是那个傻弟弟。 对上了，是他呀。 嗯。 而且呢，和田汉一样，他其实也有留学日本学习戏剧的经历啊，可以看看他的表现怎么样。另外呢，再来看一位好朋友金志文，他和他这个乐队金志文与越来乐队专场演唱会，今晚会在北京的 Blue Note 来上演。 说到金志文，就能想到他的一首歌曲。 对， 女儿都别哭了，他要走你就让他走吧，那只愚蠢的乌鸦。嘿，女儿都别傻了，10:59:30该放的还是要放下，一种叫做幼稚的我们的固执的潇洒，给我们的一场梦做得过瘾吗？我要的不是你爱我，更不是你恨我，都太麻烦。我要的只是简单的，只是诚实的，好好享受平凡。啊，叫做一见钟情的东西让我恶心。 说对了就对了，哪来的那么多矫情？我要的不是你爱我，更不是你恨我，你都太麻烦。我要的只是简单的，只是诚实的，好好享受平凡。 继续回到娱乐剧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还有勇气上班的人，大家都辛苦了。我们还有两个演出推荐一下，分别是 德云社的丁柳岁末封箱相声专场演出，今天晚上呢会在北展剧场上演。 另外有话剧《希望长安》，今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演出关注一下了哈。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许美静， 只是这人生， 他为数不多的不是很苦的歌啊，这歌算是苦中有甜，或者说很乐观的歌。 我站在世界的角落，继续着每天的幻想，想象自己的现在和未来的理想。是否每个人都一样，总埋怨生活太平淡，寻找刺激，同时寻找生命的方向。凡事都不必太紧张，从来不觉得青春还长，可是怎么会管没人管？只是这人生像游戏一场，凡事都不必太紧张。如果有爱就贪，有梦就想，反正世界不会为了谁而停止转。失败又怎么样？真正面对时才知道，其实不简单。快乐伤心都不伪装，去管别人怎么想，更相信自己，更喜欢自己的模样。只是这人生本来就苦短，凡事都不必太紧张，从来不觉得青春还长，可是怎么会活没人管？只是这人生像游戏一场，凡事都不必太紧张。如果有爱就贪，有梦就想，反正世界不会为了谁。凡事都不必太 生相遇是一场，凡事都不必太紧张。如果有爱就贪，有梦就想，反正世界不会为了谁而停止转。穿梭在大街上，想等待机会从天降。生活虽然不太容易，却还有点希望。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一八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 王牌 未完待续。 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在小年儿这天，这个下班路上陪着大家，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海哥，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的方式呢，依然是可以找到我们的白杰 FM 来领取我们的福利啊。我们今天呢，其实也会继续派送我们的这个足金金利一刻金条。 嗯，回复糖官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就可以了。 嗯，很简单的方式哈。另外呢，在稍后的时间，在下一节也会有我们的白给100块的预热题抛出。请各位期待一下下节了哈。 哎哎， 接下来我们来听首很甜的歌，好不好？ 感觉不灵不灵，星光闪闪的感觉。 对，是梁文音和王铮亮对唱的一首歌，叫《满满》啊。 太阳也许会像休息放纵了无语，回当初你回到我怀里的北极星，但你不用着急，我会找到你，哦哦，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旅行。 相遇，有了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特别的爱要给特别的你，你的故事我的歌，全线征集你的爱情宣言。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爱情故事，聆听一首浪漫情歌。我们会在2月14号的这一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一个小时的温暖呈现。 The weather.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凌晨北风渐起，白天风力逐渐增大到4到5级，阵风7级左右，风寒效应明显，天气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北风将持续到11号，风干物燥，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随着年度最强游戏《终结者2》审判日火爆全球，吃鸡热潮持续升温。在刚刚结束的游戏尝鲜大会上，王蓉携一首极具爆发力的《吃鸡谣》现场首唱。具有异域风情的舞曲《吃鸡谣》，曲风延续了王蓉擅长的电音舞曲风格，节奏强劲，律动感强。今天赵英俊回到明天北京演唱会版本《天灵灵》正式上线，这首歌由原作者赵英俊演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风味。歌词中不仅集合各路神仙、众多耳熟能详的吉祥物，更包含了美好的祝福。在新春即将到来之际，祝愿听歌的人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新年有新气象，站得高也看得远。电影《唐人街探案2》肖央单人版《粉红色的回忆》正式上线，影片中邓丽君的经典歌曲《往事只能回味》为影片增色不少，而电影中的拜年曲改编自《粉红色的回忆》，重新编曲填词，更邀请美国优秀音乐团队参与制作，将新年祝福和唐探送喜结合诠释得非常到位。2018年 CCTV 网络春晚将于今晚8:30开播，吉克隽逸身穿一条奢华的巨型拖地白色长裙，女神范儿十足地站在舞台中央，既梦幻又带有强烈的科技感。以上974饭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东五环七棵树桥到平房桥北向南，广渠路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车辆行驶缓慢，建议后车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Goodbye work。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 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我的快乐你决定，我的快乐我们一起决定。 心情由你自己来决定了。 对，你开心，我不开心，不行，我不开心。哎，等会儿， 大家都要 happy 起来。 对，好了，接下来听完了这首《快乐我决定》，我们来进入到今天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环节。 原因呈现， 因为非常的原谅我们这个孤陋寡闻，其实今天才看到这个消息，其实我早就看到这个消息了。 就是前两天这个视频也是在朋友圈疯转，说这个歌手朴树在不久之前呢悄然现身什刹海，在零下7度的后海呢，露天在环境下给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唱了一首猎户星座。 对，那个因为我为什么说我早就知道了呢，因为那天他其实在这个后海唱歌的时候呢， 你看到了， 那天我刚好在家，对。但是我听说了这个消息 啊， 对，因为视频里面呢其实朴树在人群中轻轻的吟唱，然后呢看视频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美好，因为他在唱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可能对于当时在后海玩的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个意外的一个行为，然后呢会有很多小孩还在那边那个滑冰，可能也不知道说发生了什么， 对， 然后在那个场景下在听朴树的歌呢，会有一些朋友围拢过来，然后呢各自就在那寒冷天气里面静静的去聆听， 对， 这种感觉是会让人觉得很美好的，就是音乐 有种意外的惊喜。 对，音乐在冰天雪地，就是在这样的寒冷的这个季节里面带来了温暖。旁边有石海的这个古朴的四合院和小胡同，对吧？ 因为是白天，所以后海其实也没有那么喧嚣。而朴树的这个歌声仿佛是在人群当中，又仿佛远离人群。 对， 就是啊，就特别喜欢他那个视频当中呈现的状态，因为他穿得很 质朴嘛， 对， 但是又带来的演出特别的酷。 对，他一直就是一个很酷的人。 原因呈现。 对，其实 最想的是，我想唱给那些早出晚归的人，就生活特艰辛的人。然后这是大家想，就是想了想来想去，就决定去后海了。这歌是我97年写的，但是我前几年想起来的时候，我大改了一下。我就觉得，如果第一次你没有抓住那感觉，就永远抓不住。那时候没有写完，现在以后也不可能写。 接下来就是朴树在现场的这个演唱的情况了哈。 这个调音的过程。 对，你得带着情景去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在后海那个边上，白天， 后边还有滑着冰车的人。 是朴树他在现场的演唱显得遥远而又寂寞，那个声音不像是他平时在舞台上的呈现啊，可能会更真实一些。 对，而且现场的这个观众的表现也都非常真实， 对，也没有说什么太狂喜的就叫喊啊什么的。 朴树没有，大家就是很冷静说，哎，那边有唱歌的，去看看吧。 对，就看朴树演出的人应该永远不会像那种啊易烊千玺应该不会长吧。反正为什么朴树会突然现身后海呢？原来其实是音乐人张亚东和某音乐的 APP 然后合作了一个短视频叫 Mini Live， 就是会请很多的音乐人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去现场表演。 对， 感觉比较类似于快闪哈。 是，就像之前我们看到那个香港的一个片段，就是曾念儿在香港的街头也是演过一个地段。 对啊， 然后比如说这个旅行团乐队呢，曾经也是在深夜突袭了一家火锅店， 哦， 当晚的这些食客们唱了一首逝去的歌。 嗨，还以为唱了一首火锅底料。但其实后海大鲨鱼也在北京的早班车上为早起的行色匆匆的人群唱过一首超能力。朴树这期也一样，他其实说，我想唱给那些早出晚归的人们和那些生活特别艰辛的人们，我觉得他应该去早班车唱。 张亚东是这样说的，他觉得说有的时候听朴树在家里弹琴唱歌觉得特别美好，甚至比在录音室的版本还要好。 当镜头对准朴树，问到他对舞台的定义，他其实说，舞台对我来说意味着工作，有压迫感，从来没有真正放松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答案很朴树。对，

在原音重现中，我们听到了朴树在后海的歌声《猎户星座》，以及之后跟上一首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而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孟慧圆， 爱而烦恼，可我太爱这个烦恼了，没有太那个字儿啊，这是我家的。 上抛出今天的白给一百块的预热题，请做好准备啊、哦！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了，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这个艾克同学要带大家去什么地方，或者说他发现了什么地方、啊、 一个很文艺的地方哟。 是，然后呢在这个我们今天这一段新发现的最后会留下一个小问题，是我们今天的白给一百块的预热题。我们的奖金已经累积到了 400块。 对，因为昨天有人拿到了一半。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有人说北京是钢铁之都，高楼林立，桥梁纵横，繁复交织，这一点都不假。但是呢，繁华背后如果想发现一点质朴，可能就要细心寻找了。 You know I love my lady。 提问，一面墙的最小单位是什么？是一块红砖。但在北京红砖你看得到吗？ Been together so long。 问题一出啊，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沉默了。但是如果我说北京有间美术馆将当代的山水庭院和最质朴的红砖混搭揉杂，你又会有什么样的想象呢？在北京市和各庄一号地国际艺术区里，就有这么一间独特的美术馆，它的名字叫红砖美术馆。走进里边，仿佛置身幻想空间，你会惊讶红砖的层叠竟然有如此的魅力，设计小而且很精致，精雕细琢的细节还有光影变化也特别的丰富，空间感就更别说了，全面采用了中国园林的手法，叠石理林。只是呢，取而代之的是北方红砖之美。它的缔造者是著名的北京大学建筑研究中心教授董玉干。身在此间啊，慢慢体味，你会领略到建筑大师的豪迈。再者呢，自拍一张照片也会觉得不虚此行。当然啦，红砖美术馆里同时也会定期的举办一些国内外的巅峰现代艺术展，比如说摄影展、绘画展、雕塑展，借此来配合这间奇妙的建筑。来到这儿呢，不禁会感慨，终于我们在北京发现了质朴的真谛，艺术品红砖墙。还好他们离我们并不远。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红砖美术馆的地址是在798吗？ 题特简单，就等着大家来答了。 对，红砖美术馆的地址是在798吗？ 嗯，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来，我们今儿挑挑有缘人，在小年儿啊，儿三这一天，我们连线通话的会是谁？ So I waited with high hopes. Then she walked in the place. I knew a smile in an instant. I knew the curve of her face. It was my own lovely lady. And she said, oh, it's you. Then we laughed for a moment. And I said, I never knew. I never knew you likedPina coladas or getting caught in the rain and the feel of the ocean and the taste of champagne. If you like making love at midnight in the dunes of the cave. And you're the lady that I look for. Come with me and escape. 这首歌曲名为《心系北京》，歌词质朴，曲调深情，描写了人们对首都北京的热爱和情怀，由恩山作词，周鹏作曲并演唱。 北京是那么神圣，从小就向往北京，那里有独特的风景，像北京就会有好的心情。长大后经常前往北京，没想到能工作在北京，幸福的在长安街穿行，国内外的大事了然于胸。那么神圣，永驻在我的心中，我对他情有独钟，爱北京就如同爱着生命，走遍了北京所有胡同，忘不了这里千万百姓快乐的在古长城登顶，忘不了这里的山川河流。今天就要离开心爱的北京，人重道远继续前行，人虽走却心系北京，北京啊北京，我对你永远的忠诚。今天就要离开心爱的北京，人重道远继续前行，人虽走却心系北京，北京啊北京，我对你永远的忠诚。北京啊北京，我对你永 尽在西铁营万达，雪人雪屋情调装点5000平米超大雪场，超萌北极熊祝你抱得美人归，快来现场求婚，更有钻戒大奖。地址南二环首都医科大学东。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国华，买首饰到国华呀？ 买啥？ 买黄金克拉钻呢？ 那情人节买啥？ 799的钻石就在国华， 买首饰到国华。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出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

2月1日至28日，歌华电视院线特推出新春盛会优享季活动，订购5部大片的前1000名用户送月会员，订购16部大片的前200名用户送3个月会员，订购48部大片的前50名送年会员，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最新上线了迪士尼催泪动画《寻梦环游记》，治愈系大片《解忧杂货店》，奇幻武侠巨制《奇门遁甲》正在热映当中。想了解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嘉影电视院线微信公众号或致电9619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最最， 白给100块。娱乐最王牌，王牌福利白给100块奖金。经过昨天呢，这个有位朋友抢走一半之后，现在是400奖金的，正在等待大家。今天连线的第一位朋友是谁呢 ？Hello， 嗨，哎，小年快乐、哎！ 好淡定的一个男生。 哎， 哎，你好， 哎，你好，哎，怎么称呼你？ 姓张。 啊，小张，你好。 你俩周围好客气啊，这气氛不太对啊。 对对对对对。感觉就是大家都不熟，彼此也不认识，好像是打了一个假的电话似的。 就可能是比较慢热型，是吗？ 对，小张现在在哪儿听节目啊？ 啊，我现在在开车的路上。 啊，车停路边了吗？ 啊，行了。 啊，好好好，要加油啊！没关系，男生冷静一点呢。其实跟平常我们也不希望说每个听友一定要给我们特别热烈的、开心的回应。 对， 如果你心里面默默的欢喜着，就是今天这个电话呢会打给你，你可能也没想到，你有这个惊喜就已经足够了，好吗？ 啊，好的，好， 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吗？ 啊，知道， 知道， 是正问正答哦，不用正问反答了，知道了吗？ 啊，好的， 嗯，哎、好的， 知道， 哎，加油啊！好嘞，第一题，请问，童谣说23糖瓜针，请问24是磨豆腐吗？ 啊，不好意思，听不清楚。 23糖瓜针，请问24是磨豆腐吗？ 不是。 哎，那是什么呀？ 啊，什么？ 那是什么呀？ 啊，不是，这个是蒙的。 23糖瓜粘， 24扫房子， 25 磨豆腐。 对， 学会了吗？ 好的， 这个会了 啊。会了。 哎，好嘞。 第二题啊，请听题。今天那个啊，来问这题吧。张艺谋电影《归来》是改编自作家严歌苓的原版小说，请问原著小说的名字是也叫《归来》吗？ 啊，不是， 看来真知道，因为回答的非常果断呢、啊。 这是蒙的吗？ 这个我看过有印象。 叫什么？ 但是具体名字忘了，因为就是大概。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应该是 《 鹿晗演史》严歌苓的啊、好，我们接下来问第三题了哈。第三题，今天新版电视剧《半生缘》杀青了，请问这部作品的原著作者是三毛吗？ 是。 啊！哎呀，错了， 可惜，因为男生可能不太擅长于看这张爱玲啊。 对，三毛可能也不一定了解吧，啊、所以错了，正确答案应该是张爱玲。谢谢你的参与 啊，好的 啊，来预热题的答案，这个红砖美术馆是在798吗？ 不是。 好嘞，谢谢参与，拜拜。 哎， 到结束的时候依然觉得不熟，哎，好了，我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就是对打错了，我也不知道是打给你们，对我发微信其实是发给我们家人的，发了一个晚上回来吃饭吗？我答了一个不吃，然后就是，好了，谢谢，每一位收听我们节目听友，我们都真诚的感谢，不管你们接电话的时候是狂喜还是冷静，又或者你们。也不参与互动，只是默默的在收听，我们都要感谢大家。 对，而且他那个表现真的还挺可爱的。 对， 加油， 都是为了让你们开心嘛。 昨夜的一场雨让我清醒，才知道你离去，昨夜的许多话都未能将你挽留，也许这次我们注定分手。房间里你的身影依然清晰，枕边还留有你的气息。 下面这位朋友必须得感谢一下我们的导播老师了。 嗯， 对，真的，因为我们平常是三题，如果在第三题错的话，应该就是今天这个游戏就结束了，对不对啊？就奖金累计了，但是今天 一个是冲着说今儿小年嘛，是不是二十三？我们就是再连一位朋友电话，好不好？ 多一个惊喜也好啊！ 对， 要感谢我们的导播老师哈。 对，你这写的奖金，你要是真赢了的话，你分人一半啊！我跟你说。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是谁。Hello，Hello， 嗨。哎， 没想到， 开心不？ 哎， 老白好，爱车好， 你好。我怎么觉得今天我的话就是经常就掉在地上了，你知道吗？ 山谷里的回声，就是那种 对 啊啊， 就是 啊，因为有点听得不太清楚。 没事， 渐行渐远的感觉。 露珠对不对？ 对。 微信名字叫露珠，加油啊！然后。因为今天确实是小年儿，然后呢加上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呢也是特别开心把你电话也接进来了，所以 是 一定要特别感谢他。我跟你说待会儿本来我们这个游戏就结束了，那就加了你五道题，如果你能答对我还是把奖金送给你，好吗？ 好的， 加油。加油，我们现在开始。 好， 来请听题。有一个典故说关公战秦琼，形容不懂装懂生拉硬套，请问秦琼是宋代名将吗？ 不好意思，你再说一下。 有个典故说关公战秦琼，假装不懂装懂，请问秦琼是宋代名将吗？是吗？是吗？ 是。 不是吗？ 是。 到底是不是？ 是。 吓坏了。 说实话，如果是我在电话那头的话，被你这一嗓子也吓回去了，把所有的智商都吓没了，你知道？ 你觉得我刚才是不是有点太凶了，露珠？有没有？ 没有， 没有。我就是，我其实不希望你改你的答案，你其实已经答对了。 对， 对 以后就是老白这种很坚定的问你到底是不是，你就要相信自己。 哎呦，真是怎么办呢？哎，你这他这个灶王爷得多说点我的好话啊，不能因为我今天刚才。让你把答案改错了，你就说我坏话，好不好？ 多喂点那个什么糖瓜啊！ 对，多喂点糖瓜，是把我嘴粘上是吧？露珠，抱歉，你答错了。其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你一开始回答的那个问题，就是不是，因为呢，秦琼是隋唐时期的名将，好吗？所以遗憾，你今天答错了，抱歉，抱歉。 但是呢，今天因为小年的原因，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给你发送9.99的小红包啊。 对，还有刚才那位也是一样的，忘了跟他说了，两位都是，好吗？然后把二维码截图发给我们，祝你小年快乐，提前祝你新春快乐，好吗？ 也祝大家新春快乐啊！ 谢谢，拜拜， 拜拜。如果这样能够让你快乐，为承受一切那么寂寞，求求你原谅我，都是我的错，才会让你走得如此洒脱。Oh baby， 如果这样能够让你快乐，为承受一切那么寂寞，求求你原谅我，都是我的错，才会让你走得如此洒脱。 解释一下啊。刚刚那个大声说话是因为我怕他听不清楚， 是的， 不是凶，因为你一大声说话你不可能很温柔，比如说是不是 就容易气声，你知道吗？而且就是我们在连线过程当中可能在收听的那一方是有点延迟，或者说它的音质可能会有一点影响的。 对对对，下次我建议大家可以戴一个耳机，可能会听得更清楚一些啊。马上我们要抛出一个作业题，这个作业题呢如果答对我还是有两个小红包送给大家的，30到45秒钟时间答对有效。 来请听题，朴树第一张专辑是那些画儿吗？ 就这么简单，是或不是，现在就可以发送答案了。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卡4006-60119。 在2月12号那一天啊，就是下个星期一的下午的3点到7点，会有我们的这广播过大年的这个脱口秀的一个就是一个节目哈。在那一天呢，其实会有很多人来这个溜溜嘴皮子哈。然后呢，大家其实注意收听，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应该有转播，而我们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先听为快一下， 嗯哼， 好吗？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

好三八就嘿嘿嘿、 哎呦， 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嘿、 哎、呦，不错， 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几好三八就嘿嘿嘿，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嘿，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 怎么样，我们在这个脱口秀之后跟着这首歌， 非常的赞呢、 啊、对，费玉清带来的你怎么跟张哥似的呀啊，跟我们前面那个张哥那笑声好好笑行不行啊， 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在坐在车里的时候听到费玉清刚才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反应，是不是跟我也一样的，就是是这种吗， 你是嘴上糖瓜粘着了是吗，笑成这样啊好了，我们换个感觉听听看，这首情歌《爱似水仙》还是我挺喜欢的一首 静海心 的歌，对， 说化冷的像水仙，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你说我在等一个语言，却永远不能除了我的春天。 产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今天的王牌福利依然呢也有由六福珠宝提供的大红包，是六福珠宝提供的足金金粒精雕细琢的一刻金条，可以给孩子当压岁的红包，我们继续派送吧。 还有两位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啦。 对，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要留一个什么小问题再为难一下大家？ 是，刚才我们送了这个 9.99的小红包， 对，接下来还要送这个金条。留个问题，大家也是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就行了。 冯小刚1997年的电影是叫不见不散吗？ 是或不是，现在发送。Romance with me on a crowded floor, and while the rhythm swings, what lovely things I'll be saying. 'Cause what is dancing but making love set to music playing? When the band begins to leave the stand and folks start to roamAs we waltz home cheek to cheek we'll be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Hey there cutes, put on your bassy boots And come dance with meCome dance with me, what an evening for some terpsichore. Pretty face, I know a swinging place. Come on, dance with me. Romance with me on a crowded floor. And while the rhythm swings, what cuckoo things I'll be saying. For what is dancing?Making love set to music Playing When the band begins to leave the stand And folks start to roam As we wing home cheek to cheek we'll be 血色浪漫尽在西铁营万达，雪人雪屋情调装点5000平米超大雪场，超萌北极熊祝你抱得美人归，快来现场求婚，更有钻戒大奖。地址南二环首都医科大学东。 乐多港精彩新春嘉年华，挂花灯迎福气，吃惊味儿看惊觉，好吃好看又好玩，武大龙唱大戏，大年初一到17乐多港过惊味年，乐多多福更多。 爱家人爱自己爱朋友，过甜蜜春节来北京国美，即日起至2月21号，国美贺新春优惠享不停，全场家电低至5折，净化器洗碗机满额就送，给关心的人送走心的礼，来国美过个好年。 寒假不上辅导班，打开歌华基底盒。北京市教委组织名校名师录制的6000节微课免费学，小学、初中、高中全都有，省心又省钱。玉狗迎春，中金献瑞，中国黄金给您拜年了。初一至初三，铂金以旧换新免工费，超值惊喜等您拿，爆款产品打包买。新春优惠尽在安迈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够翻天，花香奥莱村。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凌晨北风渐起，白天风力逐渐增大到4到5级，阵风7级左右，风寒效应明显，天气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 北风将持续到11号，风干物燥，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风靡世界的凯尔特传说踢踏舞团踢踏舞剧《凯尔特传说》2018新年燃情登台国家大剧院。该剧不仅有旋风般的踢踏节奏，还有浓郁的爱尔兰风情和原汁原味的现场演奏，将带领观众们徜徉在那片传说的土地，感受别样的文化。2月17号到21号，一起来感受踢踏的魔力。订票6655-0000。近日，信乐团成员刘晓华发布《不接年代》MV， 这首歌诉说着懵懂之年的爱恋，用歌声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传续。今天，易安音乐社单曲《暂停时间》官方正式版《早春时节》全网发布，作为易安音乐社告急的24小时音乐剧原声带第二主打慢歌，团队成员动情演绎，清新温暖。由愚人作词，音乐制作人陆虎编曲的《打靠青春》MV 近日欢乐上线，天娱群星一同送上诚挚新年祝福，旨在给大家带来轻松和欢快。作为新年贺岁歌曲 ，MV 一开始加入了闹铃、电话按键、锣鼓等喧闹喜庆的活力元素，透出浓重的年味儿。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南四环公益东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排到马家楼桥；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平房桥北向南各有一起事故，后车出现拥堵情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欢迎来到18:34，这里又是走心的6:30的时间啦。我们两个人现在化身偷故事的人，把你的故事讲给大家听。首先呢，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是来自 Let's Depart， 他说。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属于我和你将来的家，关上门，大大的沙发占了半个客厅，靠垫儿不用很高的那种，但是一定很软很软。厨房里所有的锅具都在咕咚咕咚的响，锅里的排骨汤这个味道一直在悠悠的飘出来，带着顿顿的香气，突然咔嗒一声门开了，你带着一身冷气走进来，笑着说我回来了。我走过去抱着你，就像抱住了整个世界。 另外一位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喜欢 iPad 你就去买，喜欢奶卡你就去转，想喝港式的奶茶你就去过口岸，想当 team leader 你就努力学习然后努力去工作，想去威尼斯你就攒钱去，想爱谁你就去爱，想追谁你就去追，想到了就去做，拼命努力，拼命享受，忍着，守着，惦记着， 青春就过去了，何必要用40岁的心态去过20岁的年华呢？今天的两个故事都来自于同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于 Adele Million Years Ago。 I only wanted to have fun Learning to fly, learning to runI let my heart decide the way when I was young. Deep down, I must have always known that this would be inevitable. To earn my stripes, I'd have to pay and bear my soul.A joke or a memory, but they don't recognize me now in the light of day. 听的 来来来回来了，我要承认一个错误。 对，其实也大家也不在意，或者说大家也没有 听 见， 听 对。但是实际上，刚才你知道我忍得有多难过吗？就是当你念出来那个字的时候， 我要不要重复一下？好， 来， 我们重复一下那个情景啊。来，看，突然咔嚓一声，门开了。 咱们就不要恶趣味了，本来这么走心的一个时间，但是看在你年纪不大的份儿上， 不是 让你开心一下。 刚才呢，在这个就是在讲别人的故事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在给别人发钱，就发9块9毛9的小红包， 对。 然后一时思想开小差，所以说这个我这个人啊，就是干什么事情只能干一件事情，不能分路而行。 没关系，大家可能也不在乎说这个具体是不是你念错了一个字，关键是你们知道我忍得有多难受吗？在你说完那个门开了以后，我在旁边又要特别走心的把接下来那段故事讲出来，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 心疼你3秒钟。 哎呀，所以我把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自己吧，我觉得好吗？ 好， 也送给很多如果说现在生活不太如意的朋友。今天推荐这首歌曲呢，可能会让很多人回到很多很多年前，因为听到他的声这个声音的时候会想到沧海一声笑 啊哈， 是来自许冠杰的一首歌曲，叫做《天才白痴梦》。天才和白痴只有一线之间， 对， 你是天才还是白痴呢？ 我想到樱木花道了。那个就是在你今天把这首歌告诉我然后要准备的时候，下午在办公室听、然后办公室的另外一位同事说，哇，这个真的很好听，他可能很喜欢，或者说许冠杰的那个广东话讲的呢就很老派，知道吗？ 因为就是在很多很多年前的广东话的这些歌曲都会有那种气势磅礴之感， 对，所以和现在你在听广东话的歌曲可能那个广东话就不太一样，比如说你听 Eason 或者听对，就是不太一样，你自己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天才白痴梦来自于许冠杰。 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片刻春风得意，未知景物朦胧，人生如梦，梦里辗转隔空，沉落不堪苦困，未识苦与乐同，天造之才皆有其用，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南柯长梦，梦去不知所踪，谁用他朝醒过，是否夸风成龙。醉在梦中，何必寻梦，梦里甘苦皆空，劝君珍惜此际，自当欣慰无穷，何必寻梦。 天才白痴梦，许冠杰。好了，这段就是我们特别安静的大家听歌的时间，我们一人推荐一首好歌给大家，陪伴大家的下班之路哈。 第二首歌你来推荐。 好，这首歌呢其实可能最早大家听的版本都是张学友的那个版本哈、广东话的版本，但是今天给大家听的这是一个普通话的版本，是雅丽的一个翻唱、雅丽其实好像就出了一张专辑，然后呢专辑当中大多收录的也都是舞曲啊、如果没遇见你啊，找爱的空位啊，就是有段时间可能台湾地区强推的一个女歌手，但是呢、没有能够再发更多的作品了，但是在当中其实他自己应该很认真的去翻唱了这首《月半弯》，但是呢评价来说的褒贬不一。我觉得褒奖的部分是说你可以把这个歌词听得更清晰一些，因为是普通话的版本，而且女生唱呢就可能更显温柔之气。好，所以接下来在下班的路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雅丽的版本 《月半弯》。 大概是因为原曲啊，这个曲的部分呢是 玉置浩二的原曲吗？ 对，太经典了，所以即使呢可能这个普通话的翻唱并不是你所喜爱的，但是这个曲调却依然熟悉如昨。来听《月半弯》，来自雅丽。如果你想找到我们的歌单，记着晚些时候或者明天的时候搜寻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添加公众微信账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歌单了。 昨夜的暖风轻轻，星月弯弯，有人徘徊深夜，愁绪吹不散，似醉似醒。 雅丽的版本的月半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我们这个单元呢是我爱柯，依次来推荐好歌给大家，就是 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哎，到我推荐了。今天推荐这首歌曲呢叫做 Misery of Love。如果有看过那本书的朋友，或者说有看过那部电影，请以你的名字来呼唤我的话，可能会有感同身受的感觉。但是呢，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曲的原因就是拒绝白色噪音，希望在 FM 97.4现在这个时间段就是属于你自己的时间。 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六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六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 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五点到七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在2018年2月8号星期四的这个晚上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最后要送上的一首主播私房歌， 来自你的推荐。 对，同时呢要这个再提醒大家啊，23糖瓜粘今天是小年儿，这个晚上我不知道大家准备怎么去 吃饺子， 要吃饺子 吃火锅。 有人提醒我说这个火锅模式可以开始切换了哈，一直切换到火锅模式，红红火火旺一年。但我想说这段时间就比较纠结，你知道因为过年我们肯定要吃很多的好东西， 是， 所以这段时间想说，哎，那我们就要不然先少吃点，供供肚子，等待这个春节的到来，到三十的时候再开始吃， 那空的时间会有点久。 但是你知道实际上一直到23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各种聚起来了，哎，你说这怎么办？ 最近就会发现，就是有朋友今天打电话问我说，你最近有没有发现这个路上的车好开了，而且路好走了？我说并没有。 对，当然没有。 而且我会感觉到自然高峰那个时间段应该相对来说是好开一点的，但是、 哎、别，昨晚还在国贸桥底下堵了一个小时呢。 所以可能最近聚会有点多啊，要提醒各位，就是喝酒的时候不要开车，开车不喝酒。 如果你此时不幸啊，不是，如果你此时不小心堵在路上的话，我提醒你保持心态的平和。如果再不行，来听听我们的歌啊，或者稍后我们北京广播的中国歌曲榜榜也会有很多的好歌。我们最后就让我送上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的最后一首 Karen 莫文蔚的这首 Candy Kisses， 出现在电影喜剧之王当中的插曲 啊，这首歌曲有印象。 好嘞，谢谢你的收听，明天见喽， 拜拜。 黄色的高山脚不快要融化掉，心狂飙，甜蜜正在持续燃烧， And baby all my candy kisses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世界茶饮， 四零零